痴痴的傻傻的为你

幸福的泪光，穿越岁月苍茫，我看见你也依然在路上。起起落落的心，和不得已的坚强。生命的霞光融化了征途的风霜，就让平凡的你我依然在这不平凡的路上。路还有多远？哪里是终点？能怎样为那起起落落的心和不得已的坚强。生命的霞光融化了征途的风霜，就让平凡的你我依然在这不平凡的路上。

Yeah.

也是最后的温柔。啊，你可知否？最后这一个冬季，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。不要再留恋过去。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。不要再编织借口，就让我潇洒地走。 有人听我的歌会流

时间冲淡了缘分，空留一些余温，忍不心让我爱你十分累七分，你却毫无眷恋的转身，不能爱也不敢恨，无法平息的伤痕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